造谣之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又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。喂，土伯，你琴日有冇听呢个《决战中环》先？ 听咗少少， 听咗少少啊。系嘛？即系你都呢、這个， 因为有人投诉话我哋上唔到，其实我都系上唔到嘅，屌 真系断咗线喎、啊！你见到咁夜 upload 就 系啊！即系大佬，即系唔系？但系咧，即系又讲呢、這个吓、啊，即系两宵大战。咁两宵大战咧，咁琴日啊，萧公 唔怪得咧，啲人咧成日话陶君好难，但系原来咧。最后咧，我都系辩论冠军嚟嘅 。你 round up 冠军嚟嘅，裁判冠军嚟嘅呢条友。 点解咧？因为点解咧？ 你今次真系食花生啦，哥。 系啊，因为点解咧 ？debate 咧，有啲人话咧，就即系有啲人好叻嘅咁。 系。 其实咧，当年咧，我读中学嗰阵时候，嗰间中学啊，系好多年咧，都系中文辩论比赛冠军。 系。 英文好似攞唔到。 系。 咁 就后屘我啲同学咧，即系例如咩十周年、廿周年嘅时候咧。佢睇過我喺立法會嘅電視辯論啊，或者區議會電視辯論之後，佢唉、早知當年係應該揾你做辯論，唔應該咧淨係揾你去跑步啦。啊，原來我都有幾有天分嘅，大哥。 喂，咁但係其實嗱，關於個辯佢琴日阿蕭公啦講嗰個叫做係唯穩論啊，咁我都有少少嘅補充嘅。即系 你寻日唔补充，你喺呢度补充。 不过我不嬲都系咁噶啦，即系你老实讲， 主场先讲嘢。 嗰、那个嗱，即系决战中环嘅节目系萧公嘅主场。即系如果你话我讲相反意见咧，咁佢又冇人啦，系咪？咁我都即系其实讲到明嘅，即系讲真，即系话，我都唔需要即系话要同阿萧生食饭嘅时候先至讲我的意见。喂，老实讲，我唔同意唯稳论咧。即系我记得我同你就喺大军阀嘅时候已经讲过啦，系咪？ 喂，老实讲，唔单止你唔同意唯稳论啊，咩唯稳论啫？1995年、1996年啊，发先嚟 96。 喂，嗰阵时系港英管治年代，有咩 context 系需要唯稳咧？你问我意见。 唔系佢如果佢将个主权移交咧，佢唔需要去将你啲香港人咧愚民化，亦都唔需要即系将你啲香港人咧就变成港猪，去帮你中共维稳。喂，老实讲，得益者系边个咧？就系、是、中 共。有啲 point 讲咩？寻找真相。你唔好攞六四比啦，大哥，嗰、那个系我面对政权啊嘛。 唔系 anyway 啦，即系嗱，老实讲，即系如果你话阿彭定康政府、彭定康嘅港英政府，你话佢维稳啦，咁、我觉得对佢唔 fair， 因为其实你谂，老实讲，即系当时即系其实彭定康佢系推新九组，亦都系谂住直通车，系咪？ 咁啊，梗系要建立一个香港法治嘅传统啦。 系啦， 即系我唔系因为边一个人，我系要有即系区隔嘅。有唔同嘅處理，呢個係正常。 即係建立公民社會係佢最後嘅任務嚟。 嗱 ，by any standard， 即係你話講彭定康政府，即係當其時係1996年嘅彭定康政府 ，by any standard， 佢甚至乎相對於而家嘅民主派嚟講，都係激進派嚟嘅。其實，咁所以我唔同意彭定康係一個即係維穩，即係甚至乎係幫中共維穩。 你可以用一個咁嘅陰謀論睇返文匯報嘅講法，就係、是、你製造咗好多個麻煩喺日後呢，我唔知點可以 rectify 佢，我唔知點樣糾正返佢。即係你建立咗呢個咁嘅制度，建立咗呢個傳統嘅話，日後我要返返轉頭嘅時候，我面對好大嘅阻力。呢個係政治嘅問題。咁但係你話問我呢場兩宵嘅辯論，我就覺得兩位老人家，即係起碼兩個都大我10年以上啦嘅人，即係使乜咁勞氣呢？係咪？即係辯論就辯論，就唔好講邊個讀law，邊個唔撚就讀law啦。你學咗梁安琪咩？仆街屌，係咪？呢個只其一。此其二就好多即係情緒嘅説話，我覺得就係冇。 同埋當然， 係咪？即係你咪辯論翻嗰樣嘢咯。其實我上一次我已經 round up 咗啦。我话如果你要重开死恩庭系冇 point 噶嘛，因为死恩庭冇揾到个真相出嚟咯，唔系人为咩？系人为啊嘛，唔系自然啊嘛，发生噶嘛，唔系因为因为风高物燥啊嘛，咪揾咗咯，就因为有人带打火机，要点烟咯， 即系有足够嘅理由，其实系可以 close 咗 case 噶啦 ，close 完啊！你而家点样告张润恒？我当而家你系啦，揾到之后你点告咧？刑事系一段期间噶嘛，如果我冇记错，应该系7年噶嘛。 系啊 ，but anyway，